2018年呢还剩下不到一个月了，还有20多天。那对于歌手邓紫棋来说呢，这一年绝对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么今年呢，也是她正式出道的第10个年头。先是在年终的时候呢，她凭借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那么随后她的单曲《倒数》在短视频网站上爆红。那么上个月开始呢，又不断传来好消息，先是被外媒评选为百大女性，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女歌手，随后呢又推出了新的迷你专辑《毒苹果》。可以说呢，这一年她是要作品有作品，要口碑有口碑。其实呢，回顾邓紫棋的职业生涯，会发现她的成功呢真的不是偶然，就好像在像她的名字一样，在下一盘棋。虽然说是最后一步才决定胜负，但最终的结果是靠前面无数的准备工作来铺垫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就是邓紫棋养成记。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聊一聊邓紫棋，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她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邓紫棋呢被人称作小巨肺啊，这个就是肺的功能很强大哈，主要还是因为她的好几次翻唱，一次是你把我灌醉是吧，还有一次呢是龙卷风。那么尤其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当初是在歌手节目当中表演的这首，那么收获了无数的好评。那么歌曲的原版呢，我们也听过黄大炜的版本，就是略带悲伤的。那么邓紫棋的演绎出来呢，则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年轻有冲劲儿，有几分的这样为爱拼搏的感觉。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这首歌吧，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 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 你把我灌醉来自邓紫棋。那么他呢，成为歌手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因为他本身就出生在音乐世家，母亲这边呢，全家人的工作都和音乐有关系。外公呢在乐团吹萨克斯，外婆呢是音乐老师，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毕业生，舅舅呢是小提琴手，很厉害哈。邓紫棋的童年呢是在上海度过，那个时候呢她每天都离不开的就是音乐。那么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呢，她自然就慢慢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一起来分享邓紫棋的歌《倒数》。倒数来自邓紫棋。邓紫棋的家人呢，大部分都是搞音乐的，那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则是她的外婆。那时候呢，她的外婆已经很少教课了，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待在家里，有时间呢就弹弹琴唱唱歌。每一次呢，邓紫棋都会坐在她的身旁，偶尔也会有很淘气的时候，就伸手呢在钢琴上乱弹一通。不过呢，他的外婆却看出了他的天赋。他发现邓紫棋虽然是在乱弹，但是呢很有节奏，比其他没有经验的同龄人要好很多。后来呢，外婆就决定亲自教他弹琴唱歌，并且跟他说，宝贝儿，你日后会有很大成就，将来你会游遍世界很多地方，去启发很多的人。当时呢，邓紫棋还小，根本没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对未来呢也没有概念，但他知道听外婆的话不会错。那如今呢，也算是实现了外婆的预言了，当上歌手，四处游历，并且用音乐感染观众。毒苹果来自邓紫棋。 我望着镜子，是你长年的影子，空洞的对视写着失望两个字， 却讽刺，想不我忘恩旨，我怕是一封死。 毒苹果来自邓紫棋，邓紫棋正式出道是在2008年，到今年正好是10周年。不过呢，在出道之前，她就已经在很多舞台上展示过自己的音乐才能。据说呢，她第一次尝试创作是在5岁，但是因为呢，钢琴的技术有限，对文字的认识的这个量也有限，所以说呢，作品不太成熟。不过呢，到了7岁的时候，她的钢琴技术就已经非常娴熟了。那时候呢，他已经能够上电视演出了。13岁的时候，他更是拿下了钢琴鉴定考试8级。在练习弹琴的同时呢，他也在训练自己的唱歌技巧。那么从上小学开始，他就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但后来他并不满足于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一起合唱。那初中之后呢，就是寻找机会参加唱歌比赛。最好的记录是1年之内赢得了5个青少年唱歌比赛的冠军，而那几次比赛呢，也对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会无期，来自邓紫棋。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 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后会无期来自邓紫棋。2006年，14岁的邓紫棋参加了一个校园联合歌唱比赛，夺得了比赛冠军。那么在这一次比赛的过程之中，有一个评委叫张丹，对她的格外赏识。比赛结束之后呢，就提出签约吧，让她当歌手。但是呢，邓紫棋呢没有当场答应，因为她想等学业结束之后再说这个事情。就这样呢，张丹又等了她2年，等邓紫棋毕业了，他又找上门，这一次邓紫棋才答应他。所以说呢，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邓紫棋，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她的话，希望也能够学习她的很多这样优秀的部分。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分享邓紫棋翻唱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站在你左侧，却像个假影子。

87.6。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缓慢，预计中午到下午受平流降温的抑制，最高气温仅仅只有零下二度左右或更低，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下降四度甚至更多。风大天寒，北京市气象台于10:30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另外，本市还分别处于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邓紫棋养成记，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英雄的殷，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可能就说喜欢邓紫棋，娇小的身体在她的歌声中却蕴含巨大的能量，唱歌时全神贯注，舞台下感觉茫茫大。不论是健身还是创作都特别认真，最近呢很喜欢听她的《光年之外》，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听后仿佛置身于浩瀚星海。侯盼说，我觉得倒数的 MV 真的超级精彩，在 MV 故事当中，邓紫棋孤身驾车到草原流浪，期间遇见了一对情侣，于是她幻想这对情侣偷了她的车去旅行，并且把自己带入与男主角恋爱的情景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车尾藏着在倒计时的炸弹，同时呢，寓意情侣之间的矛盾问题也随时会爆发。故事的最后一幕，邓紫棋在车尾箱试图拆炸弹，以至于最终是否会爆炸，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觉得这哪是 MV 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片儿啊。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提到了邓紫棋的经纪人张丹，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说一下，因为他呢，也是邓紫棋音乐道路上无法绕开的人。张丹呢，是一个音乐人，而且是一个海归派。那么当年呢，从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本想做一个简单的幕后音乐人，想自己做一做音乐就好了，然后呢，委托其他唱片公司发片。但是呢，很尴尬，他写的歌没有一个唱片公司要。后来呢，他实在没了办法，就干脆拉着自己老师，俩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没人帮我们自己发，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发。那么张丹成立唱片公司的初衷呢，就是这么简单。但没想到的，没有过多久就通过比赛认识了邓紫棋。那么当初参加这个比赛的人呢，很多，他呢只相中了邓紫棋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呢，众多参赛选手之中，只有邓紫棋一个人是有创作能力的，这在选手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点。那么张丹呢，在邓紫棋的身上也看到了机会，所以说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签到自己的公司来。一起来分享邓紫棋翻唱重新又非常火的一把的这样的经典歌曲《喜欢你》。 是那伤感的记忆， 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喜欢你来自邓紫棋的翻唱，原唱是 Beyond 乐队。韩寒说，感觉邓紫棋的喜欢你算是众多翻唱当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了。成功之处呢，就在于他让很多 Beyond 乐队的路人粉知道，并且呢喜欢上了这首歌。那么和其他唱片公司不一样，张丹的公司呢可以用小而精致这四个字来概括。小呢是因为公司规模很小，只有一间用来制作音乐的工作室以及一间100多平米的办公室。精致呢是形容公司打造歌手的方式。从公司成立到现在，邓紫棋是旗下唯一一位出道的歌手。他觉得大牌娱乐公司那样的招揽歌手、催熟偶像的方式很难让一个人长久地火下去，所以说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坚持以集中的资源去长期辅佐一位有潜质的人。那么这一位呢，就是邓紫棋了。继续来听歌，来自邓紫棋翻唱的《龙卷风》。 光 会少来难过。没有，我没有，没有这种天分，包你别接受他的，不用担心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我看着你一直远远离开，哦，我也会慢慢的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爱情的没那么快。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 龙卷风来自邓紫棋的翻唱，原唱是周杰伦。邓紫棋呢，其实也算是晚成型的歌手了，08年出道，但是直到7年之后才开始火起来。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邓紫棋本人还是经纪人张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着急，因为从邓紫棋刚出道开始，他们就已经决定去走一条缓慢而持久的道路。首先呢，唱片公司并不限制邓紫棋的生活，也不压抑她的感受。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她自己来决定你自己的人设，通过展现真实的自己来吸引欣赏这种气质的观众。那么这样的观众群体呢，才能够精确而且呢稳定。相比之下呢，那些刻意把自己改造成为观众喜爱的形象的这样的艺人，当观众发现他，哎，真实的他好像跟塑造出来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一定会对他的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其实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张丹独创出来的，那么同样是在我国香港，早在20年前就已经有一位经纪人在这么做了。这个人叫什么呢？陈嘉英。他的一生中呢，只带了3个歌手，陈百强、王菲和陈奕迅。那么这3个人的共同点呢，就是有才气，专注音乐，而且呢相当有个性。泡沫来自邓紫棋。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 泡沫来自邓紫棋。其实呢，她出道之后还没火的那几年，她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那段时间呢，张丹给邓紫棋定制了很多课程，让她学习系统的乐理知识，打鼓、跳舞，量身制定了打泰拳这样的健身计划，每一步都是走得不紧不慢。同时呢，还让她接触了大量的普通话歌曲，因为邓紫棋呢，从小学开始就跟随爸爸在香港生活，一直以来呢接触的都是广东话歌曲。 但是呢，张丹那个时候让他听了很多的内地摇滚乐，包括窦唯、何勇、张楚、汪峰等人的作品。张丹认为现在人们对于普通话歌曲的接受程度更高，而且呢，相比之下普通话歌词呢也会更加好写一些，所以说他们最初的目标呢就很明确，就是内地市场。那么在宣传方面的张丹也从来没有模仿其他公司那样送礼啊、买榜啊、上电视啊，搞这样的事情。他的眼光呢还是很超前的，看出网络会是未来宣传的重要平台，所以说呢，他让邓紫棋养成了定期在网上更新自己动态的习惯，比如说发个自己练习声乐呀、弹奏钢琴啊、练习这样跳舞啊，甚至是摆金鱼嘴表情的视频。后来呢，邓紫棋凭借《我是歌手》节目大火，那么那段时间呢，邓紫棋三个字在网上的搜索量相当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展现完美歌喉的邓紫棋，而是一个多才多艺、幽默有趣又不乏实力的歌手。那么由于之前呢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所以说呢，当机会降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不出意外的就火起来了。继续来听歌，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光年之外，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驴得水，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